来得观音号啊，叮啷当啷，拐弯抹角来到了， 到哪儿？ 啊，来到北道关呢。 啊， 下了摩点车呀， 怎么样？ 啊，到了故意街呀， 哎， 啊，一进西头啊， 啊， 简直往里走啊， 哦， 啊，路南头一家人哪就蹲青龙啊，在门里边走啊，紧张公关东都画住套啊，啊，再往东边走啊， 哎， 瑞福香啊，瑞林香啊，陈了鸡的宝鸡呀，啊，还有一家二十钱香一根的， 啊， 到底哪块买呀？ 啊， 站在柜台外呀， 说 是点子名可叫啊， 哎， 是剪子眼的挑啊， 说 大洋也得五毛六红啊， 五毛六一串， 没有五毛六 啊， 啊， 你买不到我怎么宽呢，啊，怎么厚啊，怎么匀呢，啊，怎么细呀，啊，怎么宽在那里呀，啊？ 对， 他那位先生说 啊， 啊， 价钱卖得大， 哎， 啊，你那知不知道是楼上楼下， 哎， 有电灯电话， 是 不容坐车去呀， 啊， 坐在家里就问了家啦， 对， 啊，出去你得想 啊， 啊， 别忘了点大漆，刻刻大漆点呐， 啊， 啊，面大罗里转呐， 啊， 杨某出在杨身上啊，他我们门脸小， 嗯， 啊，我们挑费小啊， 哎， 啊，秃的知道， 啊， 他不打手工钱呐， 哎， 光要本来我不要赚啦， 还 来到我的摊儿 啊， 啊， 还要卖五毛六啊，吓破了胆子不敢这么要啊， 怎么的？ 他怎么会的事儿 啊， 啊？ 一个样的货，一个样的布啊，一个样的价，谁也不买，打到边儿啊，走到眼儿啊，小门眼儿，他小四号眼的这个拎不透的水不快啊， 对， 来到我这摊儿， 嗯， 啊，多少钱一尺，啊，站稳了脚步，我讨一讨的尺寸，你听清价吧， 说 这叫一大讨啊，他一头为五尺，啊，两头为一丈，三头一丈五啊， 五 啊，足够一丈六 啊， 够 啊，算你一丈四啊， 老 大尺寸啥货价啊， 啊， 多少钱一尺，你给一亩八一尺啊，你合一合，你算一算， 啊， 可是有本没本， 对， 可是有赚没有赚啊， 赔了 一尺一亩八，十尺一块八，四十打四毛啊，四把三当字儿，那叫七毛二公，合是两块五毛啊，二分零二三不要了， 不要了， 肯定给两块五啊， 对了， 啊，心里别打鼓啊，眼似关斗珠啊， 对， 他心里有算盘呢，搂搂本钱，你喝喝零儿吧， 他 那位先生说， 啊， 他买不通的， 对， 你给我包上八，你给我卷上八，你包上你卷上算我要了， 这 事要买还不买呀？ 怎么了？ 还有几句放心话呀？ 说， 啊，不买不要紧呐， 啊，哎， 啊，不要不要紧呐，啊，只等拿去瞧我，只等拿去看你样线索，保还管推拉， 转换 在心里回复啊， 哎， 啊，还有三不怕，啊，不怕洗，不怕晒，不怕烤，怎么洗它不叫晒呀？不叫晒， 哎，出来 漂白， 漂白呀，啊！ 开这不两块五啊， 哎， 那位先生说他买不同儿大， 哎， 啊，给我包上八，你给我卷上八，你包上卷上你算我要啦，这事儿要买还不卖呀， 他 怎么会的事儿， 可 买的省钱还得让啦， 哎， 这不两块五啊， 哎， 让去一毛钱的，哎，啊，您该两块四，这不两块四啊，带上两毛钱，哎，您该两块二，这不两块二啊，带上两毛钱，哎，您该两块钱，那位先生说买不同儿大，给我包上八，你给我卷上八，你包上那转生转不了 了， 这事要买还不买呀， 他 怎么会的事儿， 啊， 各位的省钱还得让了， 哎， 他把他扔到家，他往外一推他， 啊， 你少个一个字儿，少个一个袋儿，少个一个棒字儿，我不能买呀， 对， 他只付两个钱， 啊， 我狠了狠了吧，我这么这么吧，啊，一蹬特蹬，哎，我这鞋也开战了啊， 老婆， 哎，您给两块钱打破了吧， 哎， 您给一块九啊，您 给 两块八，啊，您给一块七，我只付一块七，哪位还不要啊，让两毛啊，去两毛啊，您给一块三，这是一块三的，啊，让一毛啊，去一毛啊，您给一块一，这是一块一，啊，让十五分，十五分，您给一块钱， 这 是一块钱，哪位还不要？喊了喊了，八，到了到了八，让五毛，去五毛，那您摆哪里？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严笑如、尹寿山合说的卖布头片段。严笑如先生在剧场门口见到马季后非常热情，笑着把他招呼进了后台。寒暄之后，得知马季是专为自己的卖布头来的，爽快地答应为马季演上一遍。洋洋洒洒四十多分钟的一段表演，让马季听的是如痴如醉。严笑如先生还特意把几种不同的电话都表演了一遍。严先生的倾囊相授让马季深为感动。多少年之后啊，每每提起这位早已作古的老先生，马季话语中还是流露出无限的钦佩与崇敬。 每当你来到身边，